Magic Hour。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Worldwide 莹莹。耶、yeah, ，不知道你看了我们最新一集的勾选？哎呦喂了没有啊？只能说这一集很精彩，很精彩。平常的哎呦喂呢，都是我们个人赛的嘛。那这一次呢，是couple赛。哎呦，在这一集里面有两对 couple， 哟，到底分别有谁？有这个 Broccoli 李伟俊跟 Kelly 在一起聊啦，还有 Jaden 跟这个小童在一起聊啦啊。然后他们在一起之后呢，要面对。 先说我们在一起是否这一集吧，两话我们没有真的 official 在一起。我不想要在那个情人节来之前，我们的那个桃花都断到完了。 喂，你们在这一集有一个称号的，我叫做什么啊？称号？哈比比？ 不是，哦、是 broccoli Kelly 哈比比。 哎呦，好恶心，好恶心！ 我不懂，我们灵机一动想出来的 broccoli Kelly 哈比比。 其实什么是哈比？ 就是亲爱的宝贝的、那个概念 哦，哈比比，所以哈比比这一对呢，不知道在这个挑战的时候有没有成功，就是他们要考默契大考验。首先我会问一个问题，比如说是呢，女朋友生气的时候应该怎么做，然后他们两个人呢要同时在板上写下他们的答案，如果答案一样的话，他们就是凑成功成为 couple 了。 到底会不会猜对呢？我们直接来听听看他们的反应吧。 这还是应该这么 追的完成了， 不要看起来，不要看起来，我不觉得写的跟我一定哈，一定不一样的。 对，三二一。 OK， Broccoli 呢就写了请吃东西、Kelly 则写了要哄他、 然后 呢 Jaden 的话呢就是买好吃的，小童的话呢也是带我吃好吃的，所以他们配对成功。 哇！而你跟 Kelly 完全没有默契。 我觉得应该要把 Jaden 跟 Kelly 放一起。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是讨论过很多次了，我们一直怀疑 Jaden 是有在偷偷喜欢 Kelly。你有没有认同？因为 Jaden 很喜欢，就是这样的女生里面，他最喜欢捉弄 Kelly。 是他喜欢激怒她， right. 而我们的话，他完全没有理我们的意思的。哎、 啊， 所以真的，哎呀，现在人家跟小童 couple 啦，他们很有默契啦。 当然，只是只有这一个挑战罢了，后面的挑战有没有默契呢？大家来到勾选的 YouTube 看看完整版的勾选 IU 喂就可以了。 是，设置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我是楚英，在这里祝大家这一年马上有好事发生，马上成功，马上发财，新年红包拿到手软，万事 All Right， 酷达达。 妈妈厨房里刷花椒，她说这是 万事 alright 酷达达，如购券与 Jet Tour 截图汽车为你呈现。即日起前往展示厅试驾并预定，可享高达12000令吉优惠，附条规。 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Astro 艺人合唱的《万事 Alright》酷达达。 Hello， 你好，我是 Wei Ying。 而说到酷达达，现在呢，除了是有好听的这个音乐《万事 Alright》酷达达送给你 ，Astro 本周 Highlight 呢，也有酷达达附赠频道啊，让你在这个新年呢，可以跟你的家人一起沉浸在马年主题的精选电影当中啊，包括成龙的经典动作电影之外啦，还有周星驰的爆笑经典喜剧都会在这个频道出现。这个频道呢，将会在2月9号到3月11号，你只需观看酷达达频道100里面就有各种各样的影集让你享受啦。马上来今天的勾选边边边， 湖边、河边、海边，吼！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变的就是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呢，都会有生气的时候嘛，对不对？所以当你生气的时候，你觉得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呢？我觉得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在小学的时候，我跟我那个朋友哦吵架了，结果这个朋友隔天哦把他便当里面的菜分我一半 啊，怎么可以吵架要分你一半？ 因为小时候小学很容易生气的，不知道为了一些小事啊，比如说他用我的尺啊没有问过我啊。我就跟他吵架了的，根本没有问过我。 我现在想回来，我也觉得很荒谬。 是不是 我小学因为有一个小男生小同学，他就想要捉弄我，因为我就很容易被欺负。他就讲小可爱小可爱 ，OK， 他就叫我 小可爱。 结果你知道我昨天讲吗？我明天讲吗？ Uh-huh. 我叫妈妈来。 然后 回家讲说，妈妈有人欺负我，还是叫我小可爱，我不喜欢。结果我妈妈就是很慈祥的来到那个班上，然后讲，哎，老师，就是伟俊讲有一个同学叫小可爱，我来看一下什么事情这样。然后这也是哦，我妈妈来学校找老师了哦，老师还讲说，哎呀，伟俊的妈妈，我跟你讲，伟俊啊才没有认真上课的。反正老师在打我的报告，你知道吗？他每次没有交作业，不啦不啦不啦不啦，又讲人家欺负他什么的， uh-huh. 就也是莫名其妙。 然后你过后跟这个朋友怎样呢？已经绝交了吗？ 哦，没有，就变成好朋友。他就好像变成羽球的一个线手之类的。 哦，哇，那么厉害啊！对， 就蛮厉害的。 长大之后你不教会他小可爱，小可爱。 长大之后教不妥当吧？我们两个这样子教。 OK， 一个称号来的吗？哇，没想到我们都有一个非常快乐的童年呐、啊，所以这个是很开心的事情 的。 回来就跟你分享听众们的开心事吧。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又来自 CN Blue 的 Cinderella。他们的演唱会将在4月11号傍晚的6点在 Megastar Arena 重磅登场啊！2月6号呢，再过2天的时间，也就是中午12点哦，你去到 mybookmyshow.com 就可以抢先购买他们的演唱会入门票啦。 Hello， 你好，我是 Wei Wei。 湖边、河边、海边，吼！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Cinderella 虽然她是很善良的一个公主，但是呢，我相信她遇到坏人的时候也是会有这个情绪的，那就是 angry。 是的， 每个人都会 angry 的嘛，所以 angry 的时候，你知道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吗？我们就来听看这位听众的开心故事。 生气的时候遇到的开心事情是，很像如果你对你的男朋友生气的话，他可能会买奶茶还是什么来哄你。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开心的事情啊。 哎呦，你男朋友对你那么帅的吗？知道你生气还会买东西给你。最怕遇到那种男朋友，我明明生气了，他还可以继续的打 game， 不要理你。 所以女生对于生气来说是一种道具，用来骗奶茶的啦。 哪有什么道具？ 是这样意思吗？哦，我要喝奶茶，所以我选择有几个选择哦，要用自己的钱买，请爸爸妈妈买，叫那种电召司机的服务啊、让男朋友不爽。哦，我选择让男朋友不爽， 男朋友不爽，因为我 省 一笔钱， 对， 我省一笔钱了， 然后男朋友就来哄你了， 不是啦，真的是因为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真的什么都不要，什么道理都不要，你要给我一个感性的事情就可以了，比如说哄我。抱我就 settle 了，不需要买奶茶的，真的是可以抱我哄我就 OK 啦。 哎，这你算好哄的人呢、欸？ 我是很容易哄的人啊。 是吗？ 但是恰恰相反，每一次觉得自己很好哄，但是遇到的对手呢，不是那么容易会 哄我的。我觉得你是好 哄的， 虽然说我们不是couple，但每次欺负你，我觉得你算好哄的。 就是我很喜欢把你逗到一个那种爆发的边缘，懂吗？然后就觉得哎呦，莹莹要发火了，然后再给他哭闹一下，然后等你哭到了过后，又再去弄你这样子。 是啊，所以你没有哄 我、 啊。 所以 我 觉得你没有，你是你会自己哭闹的。 我会自己哭闹 啊。 你没有，你不是那种生气了就会生气一辈子，还算好哄、 啊。你不要这样子跟我告白哦！突然间，我不要跟你 在一起。怎么是告白？我在讲，我在间接的称赞你的性子是好的。 哎呦，你有这样的同事真的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是不是？ 所以我明天要逃离你，要去日本了。 耶、yeah, ！快点放下一个星期多、啊。 By the way，明天会有初音啊，等一下我们回来聊一聊生气的时候。还有哪些心酸事吧？ 手机歌选 Beyond Trend， 歌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骨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骨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New Ban。 哎呦，门把坏了怎么修啊？哎呦，今天要去那么多地方，路线要怎么规划才是最方便的？嘿、hey, 自从分手后都要一个人处理好多事，都怪我当初太依赖他了。 你看看吧，有时候太过依赖一个人不是件好事哟。古炫和我 YY 提醒你，有时候要学会靠自己解决事情，当困难来临的时候，自己有能力独自去解决和面对所有事情，这样你才能去遇见更好的自己哟。 哎 ，bro， 请客啦！你的副业赚那么多。 哎，阿丽，你去新加坡做工不错哦，几时请吃饭？ 哇，他做 interior designer 不错哦，画几个图就赚几千块，这样好做啊？ 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吧。既然觉得容易，何不亲自尝试呢？每天议论他人收入高低，不只是真心祝福，还是暗含酸意啊。顾炫和我 Broccoli 李伟俊希望你看到朋友的成功是真心祝福，而不是一直挖苦哦。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骨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 脱骨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 来看我要变什么魔术给你看。 首先你会把纸巾塞进手里，然后就会吹那个手，那个手就会呼呼呼，然后就变出一个爱心来。 How you know？ 啊，因为勾选变变变 酷炫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以慧的《热恋冰淇淋》。 Hello， 你好，我是 YY 你。 湖边、河边、海边，嚯！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热恋的时候开心的时候，就像冰淇淋这样甜甜的。可是热恋的时候生气起来的时候，会像那个辣面酱，又辣又辛苦又很想喘气的那一种。 是的， 所以生气的时候啊，你知道最心酸的事情是什么吗？我觉得最心酸的事情就是那时候中学的时候下大雨啊，不但要淋雨啊，而且呢，我的读书鞋子啊是从白鞋变成了黑鞋，回到家还要被妈妈骂 啊！这跟生气有什么关系？是妈妈骂你弄你生气吗？ 我淋雨已经很生气了，然后我的鞋子还要从白鞋变黑鞋，生气加生气了。回到家还要被妈妈骂，生气生气生气到 maximum。 我跟你讲，我其实最害怕这种人呢，就是他们生气哦，是有很多自然跟非自然的因素叠加造成的。你对什么你根本听不懂？ 我知道、啊、 什么叫自然跟非自然？ 就是自然的话，就是那个比如说下雨， 对 啊，下雨是自然， 然后你就已经有大概有50%的火力了， 对， 结果剩下的50%呢是给人为的因素、嗯、所以那个人为还讲说我今天只是惹你50%罢了、嗯、为什么你给我100%的火力？因为你已经给50%的雨弄到你不爽了。 对， 而且我发现真的 sorry to say 很多女生是这样子哦，没有，男生有爸爸也会这样、 okay. 因为有一次呢，我记得好像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okay. 那时候我去我一个很好的朋友的家，他叫周迅，那个女明星周迅，可是他是男的、 oh, okay, okay, okay. 反正我去他家玩那个游戏叫做植物大战僵尸 哦、oh, 那个什么 zombie,、 啊 Plants vs. zombie okay. 反正那时候是电脑游戏来着，我们在闯最后一关了啊、okay. 打 boss 了啊，我们在把那个 speaker 卡到最大声，在他家楼上、 okay. 结果他妈妈是幼教来的、 okay. 幼教教到大概4-5点放学回家了嘛、 okay. 然后4-5点刚好又是那种斜斜的太阳正火热的、 okay. 所以他妈妈在外面喊很大声，周迅开门给我然后我们在上面打那个植物大战僵尸，然后他妈妈大概晒太阳晒了5分钟火来到，然后到最后他妈妈在大吼，吼到整条街加上楼上的我们都听得到，对啊、 哎、 come on，哇、哦啊，完蛋，够力了，完蛋了，完蛋了！结果一下去，他妈妈真是脸红红的，然后对直接对着我的朋友破口大骂，那他就仗着还好我不是他的孩子，他就瞪我，但是没有骂，我立刻落荒而逃。所以我真的见证之后，他50%是来自于太阳， 啊、 剩下50%是孩子没有来开门 啊！妈妈是生气有理由的，都是因为你们呐、啊，母老虎就是这样出现的， 真的是母老虎、 欸。哎呦，这个是很心酸的事情啊！回来再跟你分享还有什么心酸事呗。说这个事，不要看。 有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 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裴勇、林明真、Tomato、Danny， 还有罗嘉英的 Money Happy 都拿拿。 Hello， 你好，我是 YY 你。 湖边、河边、海边，吼，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 ，Money 跟 Happy， 你拿到了，你就会开心。但是如果你拿不到这个 Money 跟 Happy 的时候，你就会生气气。生气的时候到底有什么心酸的事情呢？我们就来听看 Jessie 的心酸故事。 我觉得生气的时候遇到的心酸事情呢，就是当我生气的时候，对方是不知情的哟，他完全不知道我在生气，然后呢，我就白生气一场了，这个就是我最心酸的事情啦。 的确，有时候生气的时候，人家真的是察觉不到的。当你跟他说，其实我昨天生气，然后他就啊，真的没？你最生气啊？我不知道嘞。哇，火上加火啦、 这也是火上加火加火的一个因素之一来的。 是。 以前小时候会经历过吧？就那种时候还不懂得处理情绪跟表达情绪，所以会希望人家猜。但是我相信大家慢慢越长越大，你应该会掌握如何让别人知道你在生气。 你是 会吗？ 你生气的时候你会表现怎样？ 我以前我会生闷，以前我是藏到很深的，我几乎不表达我负面情绪的。 OK。 后面我觉得我真的忍到不爽， uh-huh. 所以我现在长大的我过后，如果真的有事情让我不爽， uh-huh. 我会很冷静，然后很理性跟你讲，你刚刚的这个举动弄到我这边不开心， uh-huh. 那我现在选择不开心，请你不要再这样子做了。如果你再这样子做的话，我会怎么样怎么样？ 嗯、uh-huh. ， 就我会跟你讲，你这个点 trigger 到我， uh-huh. 然后你要尊重我。如果你不尊重我的话，我现在给你警告， oh. 你警告不迟的话， wow. 等一下我就会让你难堪。我现在是这样很理性很冷静的，可以这样 对谁都是这样的。 我会讲你这样子已经让我不爽了，请你不要继续。 哈、uh-huh. ， 我会这样子很认真跟他讲。 你很理性耶。 那天我在那个，我记得我觉得我在 OK。 OK。 那天星期六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是早上起来，然后去下面吃个晚餐，哎，午餐。 OK。 然后就有人来要给我推销东西。 OK。 可是他的同伙就在那边拍照， uh-huh. 就可能是要作证还是什么吧。 Oh, OK。 反正我就觉得我想你刚刚在拍什么，我就蛮凶， uh-huh. 我就很冷静啊。你刚刚在拍什么？讲哦，我们工作拍不了的。 Uh-huh. 我讲我不喜欢，请你删掉。 怎么你那么凶？人家拍。照而已吗？ 我没有凶，我很冷静，因为我觉得你也没有尊重我，你可以先问我一声，我 OK 的。 他会不会觉得，哎、欸、，Broccoli 李伟俊很帅嘞，我要拍一下嘞？ 所以我这样讲了过，可能小红书上面有说，哇 ，Broccoli 大牌，有点骂人。我跟很好的，只是我是抱着一个，我们应该都抱着一个人不犯我不犯人， 他没有犯你， 不怕事也不惹事， 他没有惹你啊， 你本来都不应该在没有人那个人不同意的情况下拍偷拍人家，你还是偷拍被我发现 ，OK， 大家知道了吗？如果是 Broccoli 粉丝的话， 你想一下，你每次那个眼袋很深，然后痘痘那些没有素颜，然后有人偷拍你，你会开心吗？ 我会开心啊 ，OK 啊，我素颜也很好看，你说可以啊？ 没有啊，我偷拍你放在群组你都不爽啊？ 没有啊，我不大牌，我没有你这样红吗？ 没有啦。比较红啦，新年红红红啦， 红啦，所以希望大家在新年的时候不要容易生气啦。如果容易生气的话，就会让你整个人负能量，心情就不好了。 多跟开开心心的朋友在一起，你会开开心心啦。 开开心心最重要，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牛班牛班